欢迎大家收睇咧《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今集咧，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民以食为天。咁咧，再重来，我哋终于咧有女主持啦，婉娴。咁另外咧就有上一集都有同大家讲嘅维里啦，咁同埋我哋嘅铁胆主持小毛咧，同埋嘉齐。喂，讲开咧最近民以食为天嘅新闻咧，就一定系讲咧，即系日本有牌子嘅薯片咧，因为啲薯仔嘅失收，结果咧有啲牌子即系有啲嘅味道咧就生产唔到，咁啊影响可能对我有好大啦，唔知道对你哋有冇影响咧？ 其实薯片啊系小食嚟嘅啫，就冇乜所谓嘅。不过如果当薯仔系作为主要食粮嘅话咧，咁问题就大啦。吓，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单案啊，就系喺爱尔兰啊，佢马铃薯失收，因为有病啦，咁啊导致到十八世纪咧好多嗰啲爱尔兰人佢有饥荒啦，同埋咧要移民海外。咁加拿大、美国好多嗰啲人口构成咧，都系嚟自爱尔兰嘅原因，都系同饥荒有关。咁你话呢啲物种几重要啊？ 是啊，所以不过而家咧又调翻转讲，因为喺呢个全球经济发展之下，其实我哋有时食嘅嘢咧，虽然话就话可能系某一个地方生产，但系其实佢嘅原材料系嚟自边度咧，我哋都好难肯定。咁所以其实以前孔子成日都会讲嘅不时不食，但系其实对于而家我哋嗰个咁发达嘅运输交通工具之下，其实我哋有时唔系嗰个时候都会食咗另嗰一样嘅蔬菜或者 冬天都食西瓜 啊，同埋咧，即系话咧，呢一类型嘅即系经济作物，我哋日常嘅主食嘅粮食咧，其实影响好大。嗱，即系所谓嘅民以食为天又好啦，呢啲嘅即系种种嘅观念都好啦，其实一直以嚟喺传统中国咧传落嚟就已经有。其实先秦咧已经有唔少呢啲嘅观点咧，系讲食物同埋管治嘅关系噶啦吓。 食物嘅安全系好重要嘅，即系点样可以保证到百姓有足够嘅饮食啊？如果唔系，可能你嘅统治根基会受到动摇。 其实同埋即系。嗰時以前都有孫子都有講過一句啦，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即係水其實就比喻做人民。其實人民當佢哋生活受到威脅或者佢哋得唔到安定嘅時候，就會可能推翻政權。即係我哋諗翻，可能以前好多時中國古代革命好多時都會係即係民變都係源自因為冇飽飯食。冇温飽， 即係講啊，即係譬如我哋話先秦嘅時候，即係早期先秦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即係生活喺嗰個嘅生活環境同而家現代就千差萬別。即係當時嘅人咧，即係所謂揾食啊呢樣嘢咧，其實已經佔據一個人生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同埋時間。即係話你就算係做奴隸又好，做一個稍為好嘅地位嘅人都好啦，其實食物咧都係你生活裏邊咧消耗你日常時間裏邊最關鍵嘅呢個部分。咁所以先至有我哋話即係話治國嘅觀念咧，同生產食物咧係有關係啦。咁生產食物咧亦都牽涉到好多大嘅問題，譬如話我哋講即係所謂三王嘅時期治水，點解要治水咧？其實就係因為佢涉及到一個耕作嘅一啲嘅問題。 咁所以你話喺先秦，其實最主要考慮嘅就係如果當食飯啊，不温飽會影響到個國家嘅嗰個情況咧。以周代嚟講，佢咁強調個禮制嘅話咧，咁食物就會同個禮制掛鈎啦。咁而禮制亦都會引申去到階級啦、管治啦等等呢啲嘅觀念。咁所以食飯就已經唔係純粹大家食餐飯食飽嘅咁簡單，而係會牽涉到國家會唔會顛覆嘅問題。咁所以你睇可能好多重要嘅文獻，譬如舉個例《左傳》咁樣，《左傳》都講到話人分十等。咁就係呢一個皇后將相啊、公侯啊、諸侯啊，佢哋士大夫食嘅嘢同百姓完全唔同啊！因為講到明話，原來呢一個士大夫係食肉嘅，咁而百姓係霍食嘅，霍食者即係食草啦、食菜啦、食素啦咁樣。咁原來食肉同埋食草喺對我哋今日嚟講，我有追求可能就係食草健康啲啦，多菜少肉啊嘛，個個都係啦，好似我哋呢咁嘅身形更加啦。但係原來喺古時唔係。原來古時唔係，古時你食肉定食菜咧，已經係體現到你嗰個被管治者定係統治者之間階級嘅。 我哋話食肉依樣嘢啊，食肉依樣嘢喺以前即係肉類啊，以前係非常之困難可以做得到嘅事，因為肉食本身咧就好稀缺嘅，好難可以得到。即係最初我哋話有兩類人咧，就可能係狩獵嘅人咧，同埋一啲係耕作嘅人。咁你一啲農民咧，要有機會食肉咧，其實好困難。佢唔同獵户嗰啲咧，可以隨時可以得到好多野味啊，好多嘢可以去食到。咁譬如佢孟子係嘛，即係我哋成日都聽孟子勸人哋點樣去治國，佢都會話啊，如果能夠70歲嘅人可以衣白食肉，即係有衫著，可以有機會食肉咧，你就有機會望天下啦，即係成為天下嘅主宰。咁所以呢啲觀點都代表住咧，原來食飲食咧，就係一個標準，就你係咪一個治國嘅明君啦？即係 同埋其實嗰個標準係仲可以再高一個層次，就係國家同國家之間，因為譬如可能禮記咁樣講，我哋有講東夷啦。 南蠻啦、西戎啦同北狄啦。但係其實我哋點解會即係當時啊《禮記》點解會形容四方八面係即係用一個咁負面嘅形容詞呢，就係、是、因為有一句嘅就講啊東夷啦同南蠻，佢哋因為係不火食嘅，即係佢哋唔識用熱嘢整熱啲嘢食，即係唔識用火。咁另外兩類咧、就係、是、西戎同北狄咧，咁佢哋咧就係、是、不粒食者，即係佢哋唔識用農作物，唔識食農作物，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佢哋一方面反映緊我同你之間係有一個好強烈嘅文化差異，亦都同時其實用食物同埋烹調嘅方式咧去界定我者同他者。 即係頭先阿維你提到禮記咧，我又突然間醒起。由食物引申到落去，喺周代或者先秦時代好強調嘅就係食具嗰個問題，即係譬如話乜嘢身份嘅人可以用呢一個爵嚟到飲酒，邊啲人咧就可以用斗嚟到食盛載呢個食物，有啲可能可以用鼎嘅，咁呢啲可能係公侯將相啦，或者甚至乎皇族啦。咁所以其實原來從呢個角度去考慮，成個禮法制度推動去作為一個管治嘅秩序入面，原來食物引申食具，佢相關嘅文化一直以嚟都係中國統治者好關心。 喂，小華，你講開食具就啱啦。嗱，我哋成日都講所謂問鼎天下， 問鼎， 即係問鼎咧，就係話，即係話，喂，你似乎麻麻地，不如我取代你，我管嘅，不如就問鼎啊嘛。喂，鼎都係食具嚟㗎，係咪？ 大食具， 其實係 一個好大嘅食具咯，真係一個好四腳或者三腳嘅東西啦，一個好大，通常會係青銅器啦，咁可以愛嚟煮食嘅，喺下邊生火上面可以去煮熟一啲肉嘅。咁我哋都相傳話周王有九鼎啦，所以九鼎其實就係佢嘅身份象徵啊嘛。咁所以其實周天子都好慘啊，楚王就問過佢九鼎輕重，秦國興兵又走去問佢攞九鼎咁樣，咁佢疆土啊越嚟越細啦，咁周圍啲诸侯啊霸主啊興起，咁所以周朝後來都玩完啦。到亡國嗰陣時候，九個鼎都唔知去咗邊， 係咯。我哋話即係而家啲博物館裏面都仲有啲鼎係留， 有啲 嗰啲嘅有啲嘅鼎嘅巨大咧係非常之犀利，直情係嗰個大細可以將成隻牛擺落去裏面一次個煮。咁你諗下，咁巨型嘅青銅器背後代表好多嘢，因為你代表住你嗰個技術，你嗰個財力，你嗰個技術，你能夠做到一個咁巨型嘅鼎先至可以得嘅。咁簡單講就係我做到咁大個鼎去煮一隻牛。即係作為一個製字嘅工具，我自然可以做同等力量嘅青銅器去做兵器啦。所以其實佢背後暗示咗好多，即係所謂嘅管治權威或者軟實力喺裏邊。 不過講到先秦時期咧嘅飲食文化咧，其實有啲嘢好有趣嘅，即係大家講到鼎啊，講到啲爵啊咁樣，佢都係高級嘅。咁意味住啲咩咧？其實意味住喺開頭，即係中國人喺特別係中國北方咧，佢哋飲食嘅時候咧，唔係坐台凳。係係，而係直地而食嘅，所以係擺啲嘢係點解會係浪高嘅？下面可以生火，可能係暖住啲酒、暖住啲食物咁樣即係嗰個坐姿啊，同埋整個飲食嗰個觀念啊，其實都同我哋今日咧理解嘅中國係幾唔同。 係啊，即係我哋話，即係就算我哋古漢字個席啊，即係下面有個火咧，其實就係呢啲嘅鼎下面生火嗰、那個那個意思。咁所以好多時候你烹煮嘅時候，就係下面有個火係去煮佢。咁同埋亦都有講話，即係嗰啲嘅用腳高腳嘅鼎嘅好處就係佢傳熱咧好快，因為佢能夠仲做一個曲嘅面啊，即係佢唔係一個平嘅底，佢就係一個曲嘅底。咁對於煮到即係方便佢傳熱同埋生火，亦都有啲智慧特別。咁所以即係呢啲咁嘅鼎咧，代表住即係當時即係中國傳統嗰個主食咧，已經係一個先進嘅地方。 不過頭先好似我哋咁樣都講到話，譬如話平民主要就係霍食啦，即係食啲草啊嗰啲啦，咁都係素為主啦。但係外族就係呢一個肉食啊，特別係北狄啊同埋西戎呢啲咁嘅國家，咁民族啦咁講。咁所以你都可以從呢個角度去考慮，就係我諗我哋成個中國嘅飲食文化係一個歷史長河嚟。即係講緊可能幾千年嘅發展，但個基本格局咧，以華夏為中心，黃河流域已經形成咗，咁所以先至有後來我哋可能去到後期，我哋會見到唐嘅時候或者漢嘅時候，早期啲漢嘅時候，我哋開始有中外嘅交流，咁呢個交流都有個基本格局，就喺春秋嘅時候已經形成，就係呢一個所謂肉食文化同埋一個食或者素食文化之間嘅分野。 正話都講到即係所謂主食、生食同熟食嘅關係啊，即係跳開佢。法國有一個叫李維史陀，即係一個人類學家，佢都講，即係生食熟食咧，就係所謂野蠻文明嘅界線，即係背後就係講緊，生食嘅人咧就係野蠻。咁所以我哋中原文化人咧就係熟食嘅，就係有文化嘅 ，civilized 嘅，生食嘅人咧就係冇文化，所以佢係一個異敵。咁其實。佢代表住一啲即係我哋話原始嘅我哋本身嘅一個對認知嘅觀念，就係、是、你食乜嘢呢就代表住你係咩人，即係 you like what you eat 咁嘅意思喎。 所以其實由身份啦，以至有文化啦，你都見到個分野即係好似古代先秦食好嘢， 係嘛？佢哋嘆紅酒啦，食牛扒，你又梗係上等人啦， 食家唔係係係咁 上等人啦，超級食家啦。但我哋可能就真係可能食下草啊咁樣有一餐 咁樣。唔係你選擇嚟嘅啫， 三文治啊，沙律菜 啊，我哋想睇一睇咧。在先秦時代咧，食物嘅內容咧，其實就冇即係稻米咧，仲係南方嘅米種。喺北方都係食麥啊，食可能係高粱啊等等嗰啲為主。咁嗰個某產量就冇咁犀利。我哋可能即係遲啲可能講到中國歷史發展落去嚇，嗰先秦時代啊，我哋即係再睇下可能唐宋以後係即係有南方物種傳入之後個發展又點嘅。 同埋其實一樣嘢好得意啊！我哋食頭先講咗好多，即係我哋食乜嘢代表住我哋咩人。但係我哋有冇諗過又可能？邊個去煮呢啲嘢嗱？當時有嗰啲廚師咧，即係我哋就叫刨啦。咁但係其實刨咧，佢個地位好低。即係孟子其實都講過啦，君主遠刨廚。即係其實君子其實我哋成日都諗住就係君主係社會上面最高階級嘅階層。但係其實呢一班人係要遠離呢啲廚師。 喂，有冇啲咩出名廚師可以講下咧？ 齊桓公個廚師易牙咯， 好出名啊！ 出名易牙好出名， 出名 係啊！因為其實管仲嗰陣時作為齊桓公最重要嘅叫做輔助啦、軍師啦，佢其實一路佢都防住易牙，佢係去直到管仲死，佢先話咁好我到而家最後一句嘅遺囑都係你小心易牙啊、為開方啊呢啲，即係佢都係隨從長期跟住佢嘅。 中西歷代君主啊，其實個廚師同個君王之間係好 好密切關係，好密切。 佢有咩咁特別咧？ 易牙啦，譬如我有一個古仔就流傳啦。咁啊，齊桓公曾經食過佢同有一日食飯，佢話：天下間嘅肉我都食過啦，係從來未試過人肉啫。咁第二日就有一碟從來未食嘅肉，未食過肉， 煮俾佢， 好鮮味嘅。食完之後跟住話咩嚟㗎咁樣？易牙話：冇，我三歲個仔啫嘛。係啊，因為你中意食啊，你想試咁啊，煮咗俾你。 幾忠心啊！ 係啊，真係好忠心。所以管仲當時其中一句説話就係話：人性係咁嘅，冇人會唔愛錫自己嘅仔。一個人如果能夠連自己個仔都煮得俾你食嘅話， 佢就變態， 其實係好殘忍。 佢就係變態。 所以後來齊桓公嘅嗰個下場大家都知啦。佢晚年佢病咗，跟住就係易牙就係其中一個有份困住佢，佢餓死咗，啲蛆蟲爬曬出嚟，人哋先知佢死咗。 係咯，即係中意證明咧，即係以前嘅人咧，真係煮啲嘢食咧，真係煮得好犀利。我哋下一節咧繼續講落去。喂，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喂，嘉齊，即係休息嗰陣時候你講到好犀利，你講到呢、這個即係飲食都做到咁勁，我好覺得意。 啊，其實頭先阿小毛提到咧，食人咁樣啦，我哋古之前今日睇好恐怖啦。等我哋睇翻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咧，其實食人如果作為一種禁忌嘅話咧，即係當然係一種唔好嘅嘢嚇。咁、但係即係唔會當係美食咁樣去推介。咁啊，但係你睇下歷史上幾多嗰啲記載，譬如你打開本《資治通鑑》睇，特別係漢代啊，你會見到好多人相食。或係逆子而食點樣啊？即係我哋冇嘢食啦，咁我有交換個仔嚟去煮，即係你諗下幾悲慘嘅一件事。咁又證明咗啲咩咧？其實喺古代嘅中國，特別可能係喺即係以黃河流域生產為主嘅時代咧，中國人嗰個飲食嗰、那個平衡其實係好勉強，係好隨時係會崩潰嘅，會饑荒出現。有饑荒出現，你又冇足夠嘅存糧嚇，咁、你諗下個結果係點？咁啊，即係人就係當然係禁忌啦。咁但係當然喺戰爭嘅時間，譬如你俾人圍城，你俾人圍城嘅話，我成日都話咁啊，首先係食嗰啲馬先，食完啲馬跟住即係乜鬼老鼠都食曬啦，跟住點啊？食女人食細路，咁啊，最後可能啲老弱嘅俾人食埋。 正話嘉誠都講兩點好重要，第一個就係禁忌問題啊，即係人食。人咧其實一條線嚟嘅，即係話過咗嗰條線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啊，嗰啲就係不得不正視嘅問題。咁所以食人咧，歷史上面好多係真實嘅事。咁但係好多亦都好多相關嘅傳說咧，係以食人嚟代表你聽咧。其實嗰件事去到好嚴重啦，或者去到好大嘅一個問題啦。 咁但係除咗人之外，仲有其他嘅肉都有啲影響。不過等阿卓賢你講埋 先。即係然後第二咧，你就講到咧嗰個脆弱嗰個生命線，即係話咧食物咧喺保存。即係食物之所以能夠儲存咧，其實係一個好現代觀念。 啊、我哋而家依刻有 雪櫃啦， 有雪櫃啦，有好多種種形式嘅冷藏技術，冰鮮嘅技術，有好多令到佢防腐嘅技術，令到佢可以保持到。但以前咧，就算你突然間有一年好好收成，生產咗好多糧食都好啦，佢擺喺個米倉度咧，突然間都可能會爛，即係儲存係嘛？佢唔係咁容易。 就文景之治咁啊，四廿年啊，爛曬啲嘢。 佢譬如當係肉類咁啦，以前好長時間嘅能夠保持肉類嘅方法咧，其實就係用鹽 啊 去做。所以鹽咧，其實一直以嚟咧就係長期重要同埋關鍵咧，同飲食相關嘅調味料。佢除咗係令我哋食落去好味啲之外咧，佢成日肩負住正我哋講 保存 就係保存嗰個問題。所以一個國家興衰咧，同鹽咧其實好大關係。係 啊，唔係我但係講鹽整之前，容讓我講多幾個禁忌好有趣嘅。咁有個禁忌，即係我哋知道我哋中國人咧唔係好中意食牛嘅。喺近年咧，可能受到西方影響先係。其實大家可能即係唔知有冇留意明朝、清朝嗰啲法律咧。其實對宰殺家牛咧係有禁， 嗯 啊、即係特別喺南方咧，即係你好多牛咁，因為受越南啊嗰啲地方啲飲食風氣影響啊。咁但係即係中國人咧、漢人咧就唔係好即係敢食牛肉嘅，因為呢樣嘢曾經係犯法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好有趣嘅咧係即係食豬，食豬我哋知道唔食唔得㗎，即係除咗穆斯林之外，可能喺中國即係喺猶太人啦，大部分嘅中國人都對食豬係冇乜咁嘅包袱嘅。咁但係咧歷史上就有喺明朝咧有位君王咧，佢就好有趣。佢有趣到一個地步，就係當豬同佢係關，因為明朝姓朱噶嘛，係咪？即係同你一樣 姓朱 係咁啊！即係你 黃生好樣 嚟㗎，我都想 係 啦。你諗下，你食豬就好似食我黃色咁樣，所以明武宗咧正德皇帝咧就下令咧要豬禁。咁呢樣嘢咧，即係你係咪 work 嘅一件事咧？ 即係擾民 啊！咁但係即係豬牛人即係歷史上咧都曾經出現過一定嘅即係飲食嘅禁性。 我想問下點解牛喺以前即係明清時代其實你頭先譚生你講再之前係禁過咁，咁點解要禁？係 因為 染咗疾病啊，定係真係 咪耕田有關嘅生產工具？ 生產工具 係你冇理由殺咗自己生產工具。 食牛只係殺雞取卵， 其實即係講地球嗰個原因都話，即係話印度教都有牛嘅禁忌，即 係牛嘅神啊嘛。 其實背後都有所謂嗰個耕作文化，即係你牛係一個重要嘅即係生產工具。如果佢轉化為肉類嘅利益係低過佢生產嘅利益嘅話咧，嗰啲嘅文明嘅傾向咧係唔會食牛肉嘅，即係譬如印度啊、中國有啲情況之下其實少食牛肉嘅，就算而家都好，牛同豬同雞呢啲嘅比例嚟講咧，中國人食牛嘅比例都係低啲。咁就同所謂西方國家啲一塊牛排好唔同，我哋可能一塊牛排切出嚟嘅肉咧已經夠我哋七八個人食一餐，即係因為切咗肉片之後，牛肉片其實已經可以食好多好耐時間，咁所以係有啲分別 嘅。我記得我細個我啲長輩咧。對食牛肉咧，或者係我哋會即係後輩食牛肉咧，其實都係有啲壓力嘅，即係唔係好欣賞嘅呢件事。不過呢同西方文化好唔同啦。我記得去英國有啲酒吧，佢叫做咩？叫做 beef eater， 即係食牛肉者食牛肉者係啲咩？即係最比較經典嘅一個解法就係嗰啲 Roman 啊，嗰啲守住倫敦塔嗰啲兵啦咁但係即係可以見到係咩咧？佢喺譬如西方嘅世界。佢哋對食牛肉當然係一個即係比較普遍啲啦，亦都唔係普及到一個地步，係人都食得，咁係一種身份嘅象徵。咁但係肉食對於佢哋嚟講咧，就嗰個禁忌就不及中國人咁大。 所以同你正話講咗咁多飲食禁忌咧，再一次又講咧，即係嗰個我哋食乜嘢咧，其實代表住我哋係一個咩人，係咪？亦都代表住我哋信仰咁咩，同埋啲身份係啲咩？我哋正話咧就講到即係所謂鹽嘅問題啦，鹽同治國嘅關係。喂，嘉齊，做你哋開宗明義，喂。漢朝咧，其中一個關鍵咧，就係武帝所謂嘅即係鹽鐵專賣啊，呢個咁嘅政策，或者話咧，即係咩意思咧？鹽鐵專賣簡單嚟講咧，就即係話鹽同鐵同埋有好多時嘅酒加埋啦，就係咧一定係國家嘅專賣，即係話咧，你就算整嗰支鹽出嚟都好啦，你第一你唔賣得，第二你整出嚟本身咧就係犯法嘅，咁所以呢一件嘢其實係咩事嚟嘅咧？即係點解會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咧？我整支酒自己飲。係嘛？你諗下啦，我哋攤開嚟諗，我自己識整酒，整支酒嚟飲，同我識整麵包，整個麵包嚟食，係嘛？去點咩界線？我整嗰樣嘢出嚟食先係犯法。點解鹽鐵酒要犯法咧？係咩事？ 其實點解？其實喺武帝嘅時候係一個關鍵嚟。咁但係即係當然有啲説法就講到秦始皇嘅時代都有類似嘅即係功夫 都好法家嘅思想。 係啊，嚟到去控制個社會，控制個市場啦。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係咩咧？即係你平平白白，即係你國家收入穩定。你冇乜好需要支出嘅，咁呢啲咁嘅專賣就冇乜動誘誘因。 咁但係武帝時代係咩？ 兵絕武啊嘛，做嘢啊，真係要做嘢啊！ 猛咁打仗啊嘛，打大院你死幾多人？要派幾多 匈奴？ 幾多糧草去嗰啲地方？咁所以鹽鐵走專賣，即係講專賣制度本身就係涉及到你要控制個市場，咁咧同埋你要係增加國家嘅收入。咁其實喺武帝以前都即係中國嗰啲知識分子咧，曾經有個即係鹽鐵論啦，有個即係討論究竟即係國家對於經濟干預到咩程度？咁啊，同埋即係社個市場可以提供幾多收入俾個國家？即係點樣先係為之理想啊？即係討論過即係一大輪㗎啦。咁啊，即係唔係一面倒嘅，即係好多人其實都唔係好認同呢個做法嘅。直至今時今日啦，啊，即係喺歷代有好多人都係覺得，即係國家喺嗰、那個即係為咗增加收入嚟到去即係做咁多嘢咁擾民啊，咁啊呢啲都係即係非常之唔好嘅作為。特別係咩咧？即係頭先我哋提到鹽，即係卓然講得好好嘅，就係一個保存食物嘅重要工具。咁啊，當然唔係淨係保存食物咁簡單啦，即係人係需要鈉啊，即係需要呢啲咁嘅即係鹽裏面嘅一啲元素咧，我哋先可以即係活動到啊，或者活躍到。即係有啲人話。如果冇食過鹽咧，可能四肢無力啊，啊，即係或者更加唔可以即係做運動啊、耕作啊，咁影響生產。 我快速補翻少少啲嘅基礎觀念咧，可能大家會講得過癮啲。嗱，即係第一咧就係武帝咧，當時打咗好長期咁嘅征戰啦，咁所以咧佢喺晚年嘅時候有個出名嘅。即係照啊，就叫輪台照啊，輪台照就係一個罪己照，就係話自己做錯事。咁輪台就係今日新疆府即係一帶嘅一個地方。咁記諗下，即係新疆其實本身今日中國嚟講都係好偏遠嘅地方。咁漢朝嗰陣時講緊咧，就係究竟可唔去輪台呢個地方度咧就駐兵，即係話咧就是、派啲兵喺嗰度耕田同守護。咁漢武帝就話：唉，唔好啦，唔好搞。咁呢個輪台照就代表住嗰個政策，由嗰個窮兵黩武所為嘅，就變咗有樣生息。而牽涉到正話都講到所謂鹽鐵論裏面就是漢武帝末期成書於超帝時期的一本書就是其中一邊的人呢就是所謂就是小莫所講法家政策所謂桑弘羊 桑弘羊 大臣他是支持鹽鐵走專賣的而另外一邊呢就是所謂的賢良文學兩科的人咁賢良文學呢就是當時一些的即是通過一些的 拆舉 請他上來然後就是說希望他設了一科來做咁賢良文學科兩科的人呢就是反對的因為他們認為應該行這個儒家路線咁但是武帝就是所謂儒家其實實際上行緊法家路線的一個人咁所以裏面是激辯就是即是話簡單講咧，就是由武帝、超帝、宣帝一條延線落去咧，就是、討論緊究竟向住邊個方向走，就係話國家係應該用強勢嘅政策去管治啊，將所有嘢納歸為自己所有，定係話咧啊，你應該啊俾佢哋與民休息，大家去輕鬆去做，放寬啲係去做。咁依個咧的確係一直以嚟大家好關心嘅一個政策嚟、 不過都確實同當時個環境有關啦，即、就、係、是、你諗下，譬如武帝以前嘅時候。啱啱譬如景帝嘅時候，吳楚七國之亂，咁帶頭嗰個吳王劉備，其實佢喺呢一個江淮一帶已經係做呢個絲鹽貿易做咗幾十年。 喂，劉備真係好出名喎、 啊！係啊，即係做絲鹽啊，做因為以前其實漢初係與民休息嘅時候就冇鹽鐵專賣嘅，咁其實民間係可以做鹽嘅嘛。咁民間自己做鹽，劉備佢控制咗江淮一帶呢啲所謂嘅叫做有漁鹽之利嘅地方，即係有咩山東一路咁樣數落嚟以前嘅吳越之地，其實係全部都係做鹽嘅。咁鹽作為頭先我哋咁多位都講過話，保存食物也好，民間其實好重要嘅一啲食品也好，喺《史記》嘅時候其實已經有個觀念就係鹽係十二件民生最基本嘅食物嘅其中一件。咁去到宋已經話開門七件事啦，係啊，柴米油鹽醬醋茶，鹽已經係好重要嘅地位。咁所以其實鹽利一直都係好豐厚。咁如果中央能夠將鹽收咗嚟自己做。嗰、那個鹽税咧，其實可以保漢武帝大展拳腳。 喂，講咗咁耐鹽，喂點樣可以整鹽咧？其實係點樣一回事？整鹽有咩方法 嘅？咁做鹽嗱，漢代我哋知道做鹽咧，主要就係用呢一個煮鹽，即係真係舉火嚟到去將啲海水蒸發，然後變成鹽。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大規模嘅一個好大陣仗。但係喺呢一個去到明以後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用呢一個曬鹽即係引呢個海水啦，入去呢、這、一個一啲可能一啲池塘入面啦，或者佢自己一啲造鹽嘅鹽户，佢自己挖咗一啲池塘出嚟。 喂，呢、這個係咪你去？ 係啊，呢、這個係啱啱呢個復活節假，因為我係啊去咗呢一個鹽，帶個仔去睇啊，去咗呢一個鹽田子，即係西貢一個好出名嘅鹽場。咁呢度有兩幅圖片，大家可以見到，其實就係一個好典型嘅鹽池咯，即係將嗰啲海水引咗入嚟之後。 又在那裡曬鹽。咁鹽田子個鹽場其實都幾出名啊，順便即係作為一個文化生態旅遊可以賣廣告，都300年歷史。雖然有100年嘅時間係荒廢咗，但係都係一個長時間。咁啊，嘉齊可能知啊，明代我哋都知道香港有官府嘅鹽場啦，即係喺九龍係好出名，已經係幾百年歷史嘅鹽場。咁所以其實曬鹽都係一個好重要，一定要沿海先做到嘅一個工作。咁所以回應翻頭先阿吳王劉備。佢喺一個江淮一帶玩咗40年，玩到咁有錢，然後帶埋曬七國咁樣就走去搞個七國之亂，搞到幾年都要漢朝先平定到。 佢嗰陣時有錢都係去到話唔使收賦税， 係啊，完全真係派自己搞掂曬，係啊。所以其實當一個地方嘅勢力原來能夠透過一個產業去咁樣做嘅時候，咁中央將嗰個鹽收翻嚟作為自己去發展，除咗一來愛嚟充盈國庫之外，後來就為武帝嘅大展拳腳留低咗啲錢啦。但更加重要嘅就係順便削平埋啲地方勢力。 所以話我哋講鹽咧，其實牽涉到咧就係中國管治一個問題。所以食嘢咧的確唔簡單。下一節翻嚟繼續講。喂，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喂，我哋咧又去到即係講咧，即係唐宋咧，佢都係民以食為天啦嚇。喂，唐朝咧食嘢開始就百花齊放，冇之前我哋話即係食啲鹽已經好過癮嘅，真係好多好多各種各樣都食得噶咯，係嘛？ 啊，唔係，即係其實成個交通唔同曬啦。你諗下唐朝嗰個格局，佢係繼承隋代嘅。啊！隋炀帝俾人诟病嘅就係話佢起大運河，但係呢樣好嘢， 好嘢， 係溝通 好 嘢， 大運河好嘢。 南方嗰啲嘢，我哋之前咪講到啲稻米啊，嗰啲係南方嘅物種嚟噶嘛。但係南方嘅稻米，南方嘅嗰啲農作物，而家可以大量咁樣運上去北方。咁我哋知道稻米嘅某產量啊，同埋佢個某嘅每某可以生產出嚟嘅營養係最犀利噶嘛，喺任何物種裏。 你都報一個即係隋朝嘅時候咧，開始有一個大型嘅官方糧倉又好成功。 嚇係。 都話隋朝儲糧本身好成功啊，不過放糧出咗問題，所以先促跌 啫。佢起碼復食機會。 係啦，跟住大家都講話當時因為戰亂好多啦，死即係人數開始急劇下降，所以人口同田嘅比例咧開始又唔同咗。所以隋唐咧係有一個好嘅起點，就係、是、大家好似開始豐衣足食。 田土多人口少， 系啦，咁啊，产量又强咗， 系啊，同埋相对即系佢又沟通咗海外嘅路线啦，喺陆路又有丝绸之路啊，海路又可以即系同阿拉伯世界啊、南海一带啊嗰啲有沟通，咁好多外嚟嘅事物啊，包括食物啊，就喺呢个时间嚟到啦，咁好多攞住个壶字嘅。啊，做係啊，真係正嘅。 我諗起有句嘢叫，諗起有句嘢叫胡姬。嗱，你又講到 人，唔係先講 胡姬留俾你， 俾個機會佢講埋先啦。 啲人攬住胡姬好開心。 喺嗰啲城坊入面咁樣經營嗰啲胡，即係胡人嘅嗰啲酒居啦，咁樣咁會有啲外來嘅女子啦，叫胡姬啦。咁啊，譚家齊就好似係嗰啲穿越翻去唐代嘅 胡姬咁樣。重點啦，胡姬 serve 你嗰啲胡餅， 係啦， 同埋胡酒嗰啲葡萄酒。 胡餅我醒起有一嚿好得意啊，喺一個叫做唐雨林。一個好得意嘅文獻啦，即係記載啲八八卦卦，你當佢唐代嘅東 touch 咁樣啦。咁呢一個咁嘅周刊物件嘅雜誌型嘅物件入面咧，佢有一個叫大好大個胡餅，有個名好正叫古樓子。咁就係一個餅啦，入面咧擠咗一根剁碎咗嗰啲羊肉，然後就將佢烤到半生熟咁食。成個餅好似大 pizza 咁樣擺上大台，跟住我諗十幾人一人用手咁樣拿嚿咁嚟食。即係你可以睇到其實唐代個 好豪放， 好豪放，同埋即係好似胡適先生講胡風大成，同埋佢有幾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佢用咗一個好嶄新嘅煮法，就係烤烤啦。咁呢個喺我哋中國漢代開始傳咗入嚟噶，但係唐代大盛大即係大放異彩嗰種煮法。另外就係羊肉呢個物料，所以我覺得都好得意。唐代嘅時候， 咪數到唐代六畜噶啦嘛，我哋講緊即係馬牛羊雞嚇，跟住咧豬同埋狗， 係 狗。 狗都系， 你有冇食过？ 诶，冇， 你冇食过，真系三六滚一滚，神仙都企唔稳啊！ 古老相传，当然系好禁忌啦。咁譬如喺东亚，喺韩国，而家都即系仍然都继续食嘅。喺大陆某啲地方，即系都继续话讲呢样嘢。咁但系即系喺中国嘅文化里边，我哋见到有即系唔知系咪对啲狗好彩啦，就系都从来唔喺大雅之堂嘅，系市井嘅食物。 嗯，你讲到咧。唐代食羊咧，我記得你有個食家咧，就叫做呢個嘅韋巨源，佢寫過一個咧就叫做《燒味宴食單》裏邊咧，佢有15、18種嘅菜肴，其中有11種咧就用羊嚟整。咁你可以睇到咧喺唐代咧，其實胡人嗰個飲食文化點樣影響緊中國？因為其實中國人一直以嚟都會覺得羊係有陣騷味，或者可能係我哋 廣東人，即係好多人都唔中意食羊，就覺得係隻臊味。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其實由以前已經開始慢慢咧，即係食羊嗰種文化咧，就開始引入咗中國。 喂，你對唐有咩好食咧？仲 唐代嗱，其實你話好食嗰樣嘢，除咗頭先講胡具，我哋不如講一講多啲就係、是。可能食嘢嗰種方法唔同咗， 咁梗係啦，點食梗係爭好遠。 因為其實 帝國文化 係嘛，係啊，即係譬如我哋喺唐代嘅時候，除咗我哋真係好似頭先小牧師咁講，用手拿嚟好似好豪放啲之外，其實即係嗰種胡漢嗰種文化融合咧，其實好見得到。即係譬如我好似我哋而家坐緊呢啲類似梳化咁樣，其實都係喺當時候唐代陸陸續續咁傳咗入嚟咧，令到開始食嘢嗰種文化都唔同。即係譬如以前。在唐代以前很多其實都是直地而坐咁嘅食，跟住有前面有一個很大的台，咁就放了很多食物。但是唐代開始就陸陸續續有啲轉變，就是我哋開始坐咗喺度食，然後將 即有張凳， 係啦，有張凳。跟住其實因為胡具咧嗰啲台咧好高，好高，咁所以佢變相咧啲台高咗，咁點樣食咧？就我哋要設計翻啲 雙膠椅啊嘛， 係啦，就係有啲擔椅咁樣，所以我哋開始。改變了那種方法咧，就是我哋不再直地而坐，我哋可能是坐埋，好像我哋而家咁，我哋中間就是一個 台面， 係啦，就上面有食物啦，咁我哋就即係圍坐而食，就開始。 咪唐初都仲係坐床嘅，即係一張梳化咁樣，啲人可能企整只腳上嚟啊，咁樣坐都會講嘅。 但已經開始真係圍埋咯，即係而家我哋講圍爐。 咪但係補一補先，其實喺唐朝再同埋再之前啦。中國人所謂坐低食飯其實是跪坐 嘅，跪住只腳 跪。 日本到而家都做流傳， 流傳緊。 其實凳呢樣嘢應該由唐開始慢慢出現，但係去到宋代就好流行 啦。 所以跪坐嗰個形式咧，去到宋以後咧，基本上已經成為定制咁滯啦。 有一個凳呢種嘅家具啊，你話俾你聽係唐式家私，你唔好信啊。 但係你諗下喎，即係圍埋一齊食嘢，代表咗好多嘢。咁啊，以前一人大家坐開，一人一格嘅話，嗱，第一就係食嘢嘅方式啦，即係話，喂，咁啊，每人一兩嚿魚咁，你好難教。咁你一擺喺中間，你一條魚上，或者你烤全羊上，或者一個大羊餅上，就變得可以發生啦。如果唔係你以前嘅話，你正話講嗰個咁正嘅羊餅， 嗰個糊餅， 嗰個糊餅，咁你點可能食到咧？因為大家一人一碟仔， 係啊， 所以亦都變咗有啲好啲嗰啲巨型啲啊、大啲豪氣啲嘅食物咧，就喺啲咁嘅台度出現啊。 同埋因為 配合嗰個大， 同埋有一種比較胡風就係。有一啲比較平等少少嘅諗法，因為以前可能直地而坐嘅時候咧，每一個人其實佢咧會根據佢每一個階級，譬如可能我係公侯伯子男嘅男，但係你係公，即係小牧師係公啦，咁譚老師可能就係皇上咁， 就皇咁啊，就 係啦，皇上，皇上嘅時候佢係會有好，即係可能佢會有十道菜，但係可能男咧其實可能得兩三道。咁所以變相就係我哋而家圍坐而食嘅時候咧，變咗有一種平等嘅諗法。 即係佢係好飽，你又好餓咁嘅意思咧，睇住佢食。 哎， 我即係貧富煙， 係咯，即係貧富煙啦，好飽面啦， 佢食貧富煙 走，唐代就冇咗啦。之後 階級就咁樣顯示出嚟。 係啊，但係唐代之後，因為可能某程度上李氏佢哋本身都有少少血統， 佢係胡族血統， 有少少胡族血統，所以佢就開始有少少平等少少嘅睇法。 成日係最南北朝啲，尤其是北方啲統治者都係即係咁豪放㗎。係 啊係啊。 咁所以其實我係幾中意唐代，即係你諗下，無論你食乜嘢都好，即係到一個真係，如果我哋講緊今日我哋呢集叫民以食為天啊嘛，你真係可以做到個人民投入去食嗰個文化入邊咧，唐代俾到個好好嘅途徑我哋去想像。但係宋老應該有啲唔同啦，係咪？ 其實唐朝中期嗰個安禄山之亂咧，嚇安史之亂就使到成個即係統治格局有啲好大嘅唔同，特別係嗰個經濟啊，由中國嘅黃河流域啦，就轉到去即係以長江流域為中心，特別係江南一帶。咁啊，頭先提嗰江南嗰啲物種啊，咁樣就成為咗中國食物咧一個比較主流嘅即係啲內容啦。咁而咧，到即係唐宋，即係特別喺宋朝啦。 宋朝 其實咧，中國經濟係好富庶嘅，富庶到一個地步，我諗係即係從來都未試過喺飲食方面係咁穩定。 即係我哋之前都有講到嗰個稻米生產嘅問題啦，即係話稻米之所以咁強嘅地方咧，就因為嗰個生產力同土地比例嗰個問題。你只有稻米咧，先可以做到一年可以。基本兩組，甚至乎三組，有啲極端啲嘅咧，當時嘅技術可以去到一年可以去到四組稻米。咁你諗下嗰個咁嘅生產力咧，同埋嗰個科技嘅變化咧，就已經令到佢咧就 供給更加多人食，亦都有餘糧咧，去即係剩餘嘅糧食啊，去做到各種各樣嘅花卉嘅東西。譬如話，簡單講，你要釀酒，係嘛？你都要有，你都有即係米啊，米先可以釀到酒， 有淨你先可以， 係啊，因為係要淨 食。譬如你講到唐朝好興飲茶，係嘛？即係你要有閒餘嘅能量去種植其他嘅食經濟植物，你先可以種茶噶嘛。咁所以呢啲亦都係當時好重要嘅嘢。 其實喺頭先你提到三造米、四造米咧，呢、這個即係咁犀利嘅產量咧，好大程度上就係宋朝引入咗越南北部嘅尖城稻，尖城物種入到嚟咯。咁佢嗰個即係某產量好犀利。咁並且稻米有一種特點，就係、是、我哋中國人種稻米係水稻噶嘛。咁喺個水田裏面咧，即係嚟到係好千脈中橫咁樣嚟去種啦。咁水稻咧就有一個好處就是佢能夠防止好多啲雜草啦，即係生長嘅，淨係稻先可以生長，所以個某產量又好高。嗱，即係喺歷史上咧，可以真係同稻米比一比賽，即係某產嗰個卡路里啊，嗰、個量啊，咁就係薯仔啊。咁但係薯仔已經係即係喺明朝先喺南美傳入中國啦。咁但係即係諗下到咗宋朝，其實即係普遍嚟講，即係嗰個稻米嘅產量咁大，而嗱去到南宋嘅時候。是怎樣的？但半壁江山，半壁江山就是以產稻為主的。 但宋朝嘢食就真係天下聞名啦，即係我哋所聽的最出名嗰啲咁嘅飲食好多都係宋朝嚟。宋朝又有咩過癮嘢咧？ 嗱，宋朝我哋頭先有講過，可能譬如講食稻啦，頭先小梅老師有講過食羊啦。咁其實當時候咧，我哋譬如可能睇《清明上河圖》嘅時候，其實都有。話到俾我哋聽呢啲信息， 清明上河圖就好出名啦。 係啦，係啦，就好出名啦。咁入面咧，其實有一個景象咧，即係佢描繪緊汴京，其實係好富庶嘅一面。但係入面有一個位其實好得意，佢就係一個賣羊肉嘅一個店鋪。係啦，咁呢度咧喺左上角左上角少少嘅位置咧，其實有一檔咧就係酸羊肉。咁係一個姓孫氏嘅賣羊肉嘅當鋪啦。咁但係其實入面仲可以留意得到，除咗佢賣羊肉係一個特點之外咧，大家可以見到咧，佢其實好似我哋而家以前嘅大排檔咁樣。 我覺得呢點好緊要。 個廚師就喺你面前煮緊，然後佢前面咧其實係會有一堆人咧就坐咗喺度，就好似我頭先咁樣圍坐而食，即係可能一張台四個人就喺度食嗰啲羊肉。咁其實某程度上當時候已經出現咗我哋。以前有一種大排檔式嘅嗰種諗法， 我覺得呢樣嘢緊要就係因為你話佢唐代，我哋講緊食好緊要，但係唐代食嘅時候好多時候最重要嘅食物物種都係俾統治階層壟斷。但係《清明上河圖》俾到我哋一個好重要嘅畫面就係、是、已經係一個好庶民文化嘅時代。 譬如除咗睇圖之外，《東京夢話錄》 係《東京夢話錄》萬 元裏邊，其實有邊啲餐廳？係 啊，餐廳 係 啊， 早餐 就好似係飲食指南嚟㗎。 包碟喂，直情好似係啦， 飲食指南， 即係好似啲旅遊書。係啦，真係睇到咧，真係流曬 口水。 除咗《清明上河圖》，仲有啲咩正嘢？ 不過其實頭補充少少先，因為其實頭先我哋講啲熟食嗰啲店鋪咧，喺《清明上河圖》我哋見到宋代啊，但係其實好早以前，喺可能幾百年前，宋代以前即係漢代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有。因為漢代我哋即係講到係新朝嘅時候，王莽其實佢喺度問佢自己官員，而家經濟好唔好，人民生活好唔好嘅時候，佢啲官員咧係會落市場買一碗肉羹俾佢食，咁都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嗰樣嘢就係有。市集上面咧開始有一啲熟食嘅嘢可以走出嚟，咁所以佢係一個好漫長嘅發展落去先變到宋代嘅時候，真係有一種好似我哋而家咁講大排檔嘅嗰種諗法出現 不過宋代嗰個市場咧，我哋睇到最大嘅從唐代嘅差異咧，就係嗰個坊市制嘅取消啦，即係打破咗以前喺唐代咧分一個城市分咗一個坊嘅。咁啊，淨係得嗰啲市可以做貿易嘅。理論上啲坊裏面都可以食市嘅。咁但係而家係睇下《清明上河圖》，沿街都可以咁樣擺賣。 證明咗咧，庶民文化咧，隨住嗰個社會發展咧，越嚟越犀利。咁咧，證明咗大家真係民以食為天，越嚟越厲害。下一節我哋繼續翻嚟再講。喂，有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喂，婉霞，正話聽你講咧，有個宋朝嘅醫師咧，有識醫人有識講飲講食嗰個人嘅，其實係咩事嚟嘅咧？ 係當時咧就有個醫師咧就叫陳植，佢咧就寫咗個咧叫做《養老奉親書》。咁咧呢個《養老奉親書》裏邊咧，其實就記載咗一個好重要嘅觀點咧，就係、是、根據呢個《黃帝內經》嘅理論咧，咁佢就教授一啲老人家咧應該要食啲乜嘢。 咁咧當中咧其實係一種好新嘅概念，去用一種就係以呢個嘅飲食去養生延年益壽。咁當中咧亦都會提及到咧，就係切忌咧就係食咩咧，就係食呢個嘅眼啦、黏啦、山啦，同埋冷嘢食物。 你一次，你老人家應該食正話幾樣？ 係老人家應該就係食呢個嘅温啦、熱啦、軟啦，同埋呢個熟嘅嘢。 軟同熟，温、熱、軟、熟， 係啦， 即係唔好食生嘢， 唔好食生冷嘢， 唔好食。 同埋咧，佢亦都好推崇咧，就係食粥，因為粥咧就可以養胃。咁樣咧就會對你嘅身體咧就最好啦。 哇！年紀大都 除咗食粥之外咧，仲有冇啲咩係食咗會好啲嘅？ 我其實都有教佢，甚至乎有教到咧，冬天咧就可以飲啲酒，咁就有助呢個血氣嘅運行。而且啲酒咧最好就坐翻暖少少嚟飲，就唔好飲凍嘅酒。 即係叫我飲十 K 嘅。 咁啊，酒啊，無論暖定係凍都係好噶啦。 都係嘅，都係。咁啊，飲得過量就唔好啦。喂，但係其實幾重要啦。宋朝一開始講老人家點樣注意健康，意味住啲咩？意味住啲人年紀大咗，其實可能喺之前 去討論呢個問題， 係啊，同埋有足夠嘅老人家可以去討論。 點解個平均年齡會長咗咧？ 即係我相信都係同由唐朝開始，可能中人嘅飲食啦，比較健康咗， 食物供應充足 啦，係啊 ，food security 有噶。咁啊，另外又健康，點樣健康啲咧？譬如你從飲嘅角度都好簡單，可以睇得出係咪唐朝開始講飲茶，飲茶要點飲嘅咧？煲熱啲水，係啊，煲水咪冇曬細菌咯。嗱，唔係即係人類咪由開始就知道識得即係飲開。水噶嘛，咁即係開水啦。咁另外即係唯有一個可以同煲滾水比美嘅方法就係 飲酒。 你最識就係飲酒。 飲酒 啦，即係譬如喺歐洲咧，佢嘅地方佢哋要即係飲啲乾淨嘅飲品，唯有就係透過發酵即係酒精消毒之後嘅即係酒啦，葡萄酒又好，啤酒又好。 譬如話歐洲，譬如北歐，譬如遠航航海好犀利。當時即係中世紀嘅時候，我哋話當時中世紀人咧點可以遠航航海行得遠咧？就是、因為有酒，佢船裏面冇水就得酒，因為你擺啲水上面長期飲嘅話咧，有各種各樣嘅細菌啦、傳染病啦，會慢慢滋生，佢哋會全死曬。但係有咗酒之後就得啦。咁所以你會發覺咧，酒同航海同冒險咧，就係一個非常之配合。你諗下，飲完酒又冒險，喺船度就浪漫，種種嘅嘢就會出嚟。咁所以 呢個喺船度浪漫， 所以酒咧，其實酒同茶就係代表住，即係點樣可以借勢啦，即係煲水，然後咧有啲調味，有啲味道嘅東西。咁所以咧，呢兩樣東西都係中國人嘅。 喂，同埋諗下梨香別井啊，離開個井幾大鑊啊？ 係啊， 係咪飲慣啲水嘛？咁所以你有得飲開水，有得飲酒。你就可以習慣到水土嘅不服，咁令到遠程嘅旅行咧都比較可能做貿易啊咁樣，亦都係即係唔係太過一件攞命嘅事。 喂，你講到遠程貿易咧，就莫過於所可能明朝嘅時候咧，各種各樣嘅全球貿易啦嚇， 係啊， 遠洋航海啊， 唔係其實當時嘅遠洋航海、全球貿易對中國人嘅飲食嘅影響真係大得不得了， 超級大真 係。係諗下我哋以前係講咩？即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就講係甜酸苦辣啦，呢幾隻味其實我哋唔係隻隻都有嘅。尤其是辣， 喂辣，我即係辣就食辣椒啦。好多個中國省份都話自己出名食辣椒，佢哋又自古以嚟係食辣椒。 咁當然唔係啦，即係好多嘢自古以嚟唔好信啊。嗱，小毛，你知道宋朝咧中國人點食辣嘅？ 花椒啊，胡椒咯，係啊，朱凡志都有記載有胡椒啦，係啊，胡椒應該係可以帶到少少辣。但如果據我嘅理解，胡椒都係香為主。你話真係食辣都係要到辣椒傳入中國。 咪喺宋朝辣胡椒啊幾緊要啊，係可以喺遠程貿易裏面咧，即係佢係一個重要税收嘅來源，並且係緊要到喺南宋時期係我哋做咩啊？我哋做出糧嘅， 出糧 嗰啲官啊、嗰啲兵啊、嗰啲糧咧，用胡椒嚟到去 幾緊要啊！所以你諗下大航海時代嗰啲咁嘅葡萄牙佬啊、西班牙佬啊，為咗咩啫？係咪為咗咩豆蔻、丁香嚇、沉香呢啲咁嘅東西，喺呢一個摩洛加群島東南亞大一蚊運到去呢個葡萄牙12.2元啊，係啊，即係你所以知道。 仲有講即係譬如啲胡椒點解係計糧響咁重要，就係因為糧響係折嗰個實物價啊嘛，即係簡單嗰啲胡椒係以極高價嘅價格咧，係折賣俾嗰啲嘅士兵。咁所以其實佢出胡椒同出其他糧或者出糧食咧係爭好遠。所以只要貿易保持到穩定。長期供應到胡椒咧，其實係可以解決咗佢即係國家供給嘅好大嘅問題。 係啊，不過講緊辣椒啊，我覺得辣椒就好緊要啊。咁但係辣椒其實係即係南美嘅物種嚟噶嘛。咁辣椒你諗下，今時今日影響到中國幾緊要？如果冇辣椒， 四川邊度食到辣？ 唔得噶，真係係啊！ 仲有你最中意嘅泡菜， 湖南泡菜嚇， 湖南有冇啦？ 係啊，湖南 菜冇啦。 即係講開泡菜，我即係講個故仔啦。即係其實有陣時我哋睇韓劇，大家都要小心啲。即係如果你睇個韓劇入邊咧，佢如果係古代嘅劇。佢嗰個朝代，如果係朝鮮朝代以前， 係 整個係咪高句麗啊，或者係新羅啊、八濟啊，或者係呢一個 高麗 統一高麗時代，即係可能講緊就係十六世紀前啦。因為辣椒應該係十六世紀末透過任神窩王，即係萬歷戰爭呢一個援朝戰爭，透過呢一個西方再傳入呢一個朝鮮。 係咪四川啲兵兵傳過去？ 應該係有呢一個直頭同呢一個日本人有關。係啊，因為日本人接觸到，然後帶過去，去打朝鮮嘅時候帶過去。咁但係呢個辣椒出現咗之後，我哋先至發現有而家我哋見到最普及嗰種 kimchi， 即係嗰只辣白菜。咁但係如果你睇一個韓劇入面係十六世紀以前佢出現呢個白菜嘅話咧。肯定是假的 假嘢， 一定是假嘢。 即係話穿越套出嚟啦。首先第一件事咧就係當時即係日本戰國時代， 係啦， 即係十六十七世紀嘅時代。咁咧當時咧就係喺日本嘅所謂外國人咧就有主要咧就係葡萄牙人、荷蘭人兩邊。咁而咧其實葡萄牙人咧同荷蘭人咧就領先全球貿易嘅當時， 即係 尤其大競爭者， 尤其 即係天主教一個新教。 尤其你聽過葡萄牙人即係譬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啊，種種唔同嘅東西喺裏邊發生。咁然後就你聽你所講就係經過日本啊，當時即係封神受吉 啊， 即係 侵略朝鮮， 通過第一隻沿住九州一直打去侵略朝鮮，就結果咧就日本兵咧就將呢啲外來嘅東西，其實好短暫啊，日本其實好長時間都係鎖國，呢啲嘅嘢就帶咗韓國，然後咧就變成咗今日我哋都會 食 嘅泡菜， 係啦，辣白菜，係啊，咁所以其實都係翻天覆地嘅轉變。 唔係南美好緊要啊！南美除咗辣椒之外咧，仲喺食糧方面咧提供咗好多好重要嘅新元素俾我哋中國啦，同埋整個舊歐亞大陸。嗱，頭先我哋提過馬鈴薯啦， 馬鈴薯 係啊，馬鈴薯嘅某產量咧，即係喺明啱啱喺明朝引入嘅時候咧，嚇親當時啲文人，佢哋甚至乎有啲記載啦，譬如阿張岱喺佢《陶庵夢憶》裏邊咧，佢提到就係、是、哇，即係一畝田咧。可以產成幾車嘅薯仔出嚟，即係呢樣嘢喺產稻米啊、產麥嘅即係場面裏邊係即係想象唔到。 魔法植物啊，即係佢係突然間即係好似好粗生，乜都會生出 嚟。係啊，同埋係好差嘅泥土裏邊可以做山地啊、隻地、沙地都可以種到嘅。咁呢個咁嘅新嘅物種嚟到，咁仲有另外就係粟米啦。 粟米 亦都可以喺比較乾旱啲嘅地方咧生長，呢啲都係嚟自南美嘅物種。咁所以對於整體即係中國人嗰個糧食供應咧，呢啲咁嘅新物種引入咧，係導致到喺明朝後期，譬如我哋即係見到人口係可以有急速嘅增加啦，經濟好發達啦，起碼基本嘅一啲糧食咧已經滿足咗。咁所以譬如喺晚明嘅江南一帶，就好多即係嗰啲商業物種喺度種植啦。有啲人種煙草，有好多地方就係種棉花，有啲係做種桑養蠶啊，咁啊，即係嗰啲基本上原來最富庶、最發達產米嘅地區，佢哋已經轉咗第二種嘅。 喂，維利精怪，你講到好多關於即係食嘢啊、飲食嘅方法啊、好多嘅飲食啊開始出現大排檔。咁明朝咧，明朝應該城市化再犀利啲啦，再出現更加多即係繁華飲食。咁仲有啲咩過癮嘢咧？明朝 嗱，明朝哇，我可能依個問題問翻譚生會好啲。當然啦，但係因為譚生始終明史方面比較熟悉過我啦，肯定。但係你話明朝當時候其實。再得意啲嘅係，譬如佢哋開始有即係唔單止係食啊，佢哋食肆之間咧，其實開始有一種叫做行嘅工會，因為佢哋之間開始要互相保護自己，可能我做肉店嘅，可能你做羊肉店嘅，專賣羊肉，好似頭先《清明上河圖》入面咁樣講，咁佢哋開始就會聯繫大家，即係譬如我賣肉俾你，咁嘅時候我哋要之間點樣互相之間去點樣控制個價格，咁避免到佢會太低或者即係影響各自大家嘅利益啦，咁所以當時候開始就會有一種叫做行嘅。咁嘅工會嘅性質，咁佢哋就係會同地方政府咧，咁就去溝通。我哋如果喺一個譬如可能失收嘅時候，咁失收嘅時候，我哋就會同政府喺度傾，我哋點樣調控嗰個價格。即係其實市場操控。 我明白了，即係所以明朝真係非常繁華嘅城市啦。正話嘉齊你都講到，即係張代嘅唐夢役啦。咁唐夢役嘅有趣之處咧，就係張代咧經歷咗兩個時代，係、嘛？就係晚明同清初，係、佢正正經歷咗咧，就係最繁華嘅時候， 天堂地獄 最繁華嘅時候，亦都有所謂嘅繁華幻滅嘅時候，係嘛？不過張代其實係點解？即係唐夢役點解咁有趣咧？即係以我所知，裏邊係好多嘢都記錄咗落嚟 啊！即係我哋食物以外嘅，暫時唔好講咁多啦。咁但係即係佢裏邊講好多有趣嘅菜單啊，同埋講佢哋即係作為一個江南嘅文人，咁啊佢喺即係比較官宦之家啦，佢係好 well off 嘅，佢家庭係即係相當之富有。咁啊就即係於是乎佢哋可以種種好得意嘅食物咧，都有嗱。但係即係講到底咧，即係明朝佢。唔係以食物嘅花俏為主啦、即係當時喺清朝呢樣嘢仲犀利啲，咁但係即係明朝， 係 啊，但係明朝一樣比我令我哋即係睇得比較即係有意思嘅嘢咧，就係佢哋嗰個食物嘅保障咧，似乎係即係係得咗，咁啊即係到晚明佢譬如流寇嘅叛亂啊，點解李自成會起兵啊？好大程度上就係因為即係饑荒就因為鼠疫啊，或者係得一啲好巨型嘅天災喺黃河或者大爆發啊，咁啊，但係即係江南一帶咧，似乎嗰個情況咧，即係到到清兵入關打到去江南都仲 係 幾好。 喂，係啦，嗱，就係話就係清朝就佢話幻滅有成，但係清朝其實嘢食都出名嘅喎，即係我哋講 嗰 個傳食，咩嚟嘅嗰個傳食咧？ 咁啊，真係一個將呢一個中國漢人嘅一個菜式烹調方法。融入去一個滿洲的材料入邊，咁最明顯就係譬如第一做好重要的菜啦，紅醬啦，係嘛？咁但係其實細睇成件事，滿漢全席，如果我哋一句説話講曬佢咧，好簡單，為咗令到呢一個滿族嘅大臣同呢個漢族嘅大臣可以一齊咁樣食下飯啦，溝通下啦。但係佢無意中造成咗一樣好重要嘅就係將滿洲人食開嘅食材同呢個漢人嘅烹調方法混合埋一齊。而滿漢全席一路咁樣發展到落去嘅時候，去到最後隨住清朝嘅瓦解、辛亥革命，因為呢個官府嘅菜式流入民間，甚至同我哋後來所講嘅八大菜係有密切嘅關係。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好重要。 小毛你係講得啱，所以咧就亦都有講過話，即係乾隆下江南亦都影響到個八大菜系嘅問題啊。我哋亦都最後講到咧，就係話我哋今日食緊嘅嘢，即係話而家我哋食緊嘅現代食物咧，其實同我哋以前咧中國一直以嚟咧係好有關係。所以咧，我哋下一集就繼續講落去。